却不得不愉快。我清醒，我明白，简单一个爱。我多疯，我多乖，就你最明白。我不行，我开心，因为你存在，随你说明白，我幸运才得到你。

向左还是右，有谁来为我参谋。 Mama

总是想念，但生命始终危险，一直不变的谎言，愿不愿给我明天，真假的瞬间，旋转融化了伤悲，喝了

再挂满是的泪。但愿天空不再涂上 旧单车老情歌。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是黄品源的《狠不下心》，一起来欣赏。